失去，恩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？

时刻刻沉醉爱和你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。闭上眼睛，想起你的情，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。长夜漫漫，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痛苦，呼唤你。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云奇，来自王杰《安妮》。这是一首最能表达男孩子那种忧郁、失落、痛苦心情的歌。从王杰演唱这首歌以来呢，便有很多人被感动，包括现在已经步入中年的人们。《安妮》这首歌呢，是王杰初恋的写照，那种初恋的经历让人听后不觉得为之而流泪。王杰的感情路是坎坷的，所以也难怪我们听王杰的歌，心里自然而然的便有一种悲伤。

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。 只要你记得，无论情况有多糟糕，只要不认怂，生活就没办法撂倒你。再艰难的困境，走下去就是柳暗花明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英奇，关键是你要挺住，不要停。

深秋水只因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。 是一生是一次一次的轮回，不管在东南和西北。 是一段段一次一次的失败，就让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。 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变，清风笑影也寂寥，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。 冷四方沙漠苍茫， 雪上扑面， 这 雕人方才外奔驰，笑道此生无牵念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。还有呢，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

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夏天是一根透心凉的冰棍儿， 是一口冰镇西瓜的舒坦， 是一次树荫下的打盹儿。 是一口茉莉花茶的芳香。 6月21号夏至，这个夏天跟随经典九六九一起找寻那些夏天的美好记忆。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新奇，来自郭峰、陈洁仪，心会跟爱一起走。这首歌呢是郭峰在90年代初期的作品，怀旧经典老歌总是能带给你回忆往事，重温那个时代。一起听老歌，一起用心聆听那些逝去的时光故事吧。

能可贵，赠我遍地玫瑰，我只要那香味就没有浪费，送我一道彩虹，颜色曾经难忘，就能可贵，谁属于我无所谓。 四点钟，夏天到了，别忘了随时补充水分。我是华仔刘德华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